像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颜。 这首歌来自于1993年的台湾，那个时候因为前几年的音乐的快速的发展，到这一年刚好走入了曲风的平静的期间，也正是这个时候，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的出现就格外的引人关注。他以李白的名作为主线，用白话重组出一种才子佳人时的感叹。仔细听，你会觉得他有一点像《新白娘子传奇》那首《名满天下》的主题歌《千年等一回》的方式，同样是以西化的乐器来演奏古典的东方。也正是这首歌让黄安在那一年得到了新古典主义宗师的称号。事实上，黄安也是这个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一道理和十几年之后周杰伦赶上中国风的好时候也是一样的。很多的歌都跟蝴蝶有关，王菲的《蝴蝶》算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首，冷漠、脆弱、无奈，因为再美丽也难以飞过那一片沧海。填词的人正是林夕，在林夕的词当中好像特别钟爱蝴蝶，原因也无从考究，寥寥几句却是隐藏着许多。王菲的声音神韵很难捕捉，林夕的词也总是写得相当的隐晦，不过越是难懂就越是得人喜爱。这是王菲《蝴蝶》。 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当下生活的色彩都是由当年的灰暗挣扎而来，就像是蝴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蝴蝶是美的象征，但是蝴蝶的前身是长相丑陋的毛毛虫。没有痛苦，哪有从蛹到蝶的美丽蜕变呢？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记录在歌里的化茧成蝶的故事。 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解释不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 爱情故事的结局最完美，不过是像蝴蝶一样双宿双飞，共此一生。 而这个故事里，他们却真的变成了蝴蝶。那是流传了千年的一个凄美的故事，郎山伯和祝英台。这首歌就是以这个故事为蓝本而写的，写词的人是姚谦。很特别的是，本来是为一部动画片所写的主题曲，但是却没有中国风，听起来很美也很亲切，来自于奶茶刘若英，蝴蝶。 说黑夜有我， 是那么成熟，这样的我不敢拥有。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就是你冰冷的手。是不是你最可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 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雨。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蝴蝶的歌，我想谭维维一定是非常喜欢蝴蝶的，因为2008年他在北京的那一场音乐会的海报上就有很多绚丽的蝴蝶萦绕在他的脖子上，姑娘带着一抹神秘而又内敛的微笑，瞪大眼睛望向镜头。时间一晃到了今年，他的新歌《那时的光》的封面也是冷艳的伫立在正中央，半人高的一只蓝色的蝴蝶镶在礼服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翅膀。如果不能够做一飞冲天的雄鹰，那么也可以是小心翼翼闪动却始终不放弃飞翔的蝴蝶吧。就这样继续唱吧，继续飞吧。这首歌来自于谭维维，蝴蝶的翅膀。 江山万里人 千针一插。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如果时间能够被雕塑，你会不会想停留在长不大的90年代呢？70后还有80后这两代人，很多人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读书恋爱，很多人都有过攒很久的零用钱买一盒9.8的小虎队磁带的记忆。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虎年春晚的时候，小虎队一亮相唱这首《蝴蝶飞呀》的时候，飞的不是蝴蝶，而是眼泪。 我们要来听的是蝴蝶的歌。你会发现在音乐的世界里，用蝴蝶来命名或者是跟它相关的歌实在是太多，那是因为蝴蝶很像人生，它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当你从痛苦中走出来，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了飞翔的力量，像蝴蝶那样。蝴蝶在音乐里也有很多的表情，可以是伤感的、励志的，也可以是率性的 R&B。 陶喆的 R&B 给人的感觉一向是非常的纯粹，而这首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蝴蝶。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病被留在孤独荒野里，开始怀疑我存在有没有意义，在别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谁来挽救坠落的灵魂？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我又能活下去，我又找回勇气，你的爱像氧气，帮忙我呼吸，我又能呼吸。走的那个迷宫里 Oh no， 一次又一次只会用借口逃避，怎么你从来没对我彻底的死心、yeah、我又何德何能值得你珍惜，为何你想到你像雨过天晴，看见一只蝴蝶飞过废墟，是那么的美丽，